好啦，翻嚟第三节嘅星期已得到。咁啊，其实头两节都冇见人哋咁 like 啦，咁广告啊。咁、其实咧，而家啲嗰啲听众咧，我哋啲支持者 自动自觉 噶啦，已经系做晒全套噶啦，揿晒广告啊，有 like 埋啊，跟住咧又 tick 晒佢啊，咁样噶啦。咁而且会留言咧就支持啫嘛，同埋反击一啲咧敌对嘅呢个留言。咁我亦都鼓励，非常之鼓励我哋嘅支持者亮剑吓，因为有啲唔礼貌、唔友善嘅咧，我哋系绝对系唔手软嘅。嗱，咁啊，讲翻呢个头先发展商咧，咁啊，其实买楼又回佣咧，当然其实我谂好多人知噶啦，系买新楼啊， 应该好多人都知嘅， 好多人都知嘅， 我觉得应该好多人知，但系其实有好多人完全唔知 道。哦，系啦，好多人完全唔知道，因为咧买新楼咧，发展商咧就通常咧卖得嘅楼咧就俾三只。即係3% 嗰個佣金俾個經紀行，就唔係俾經紀本人。咁經紀再拆咧就拆35%嘅，嚇、啊，即係35%。因為咧經紀咧另外有個制度咧就係佢哋跳巴嘅，佢哋咧如果啲大行做咧，略投20,000咧就 10% 嘅啫。咁一路跳咧100,000咧其實攞唔到20,000嘅，即係如果講個跳巴，要去到300,000以上嘅佣金咧先可以跳到35%。咁但係新樓咧係劃一係35%嘅。即是呢，如果你嗰个楼价是10,000,000，咁如果发展商俾四隻咪有40,000用囉，咁35%咪140,000啦，呢个呢就係个经纪得到嘅。咁当然啦，经纪仲有好多可能有啲 over， 即係有啲上级啊，或者有啲拆账啊，即係内部有人分账啦、啊、或者有啲人呢攞个盘返嚟又要分5个啊，咁样啊，之此类，好多人分钱嘅。咁所以呢即係你见出面啲街霸呢係会咁搏命，因为呢如果俾你 sell 到个盘吓，咁而家嗰个人可能譬如大陆客唔识嘅，哦好啊，我买四个啦，咁嘅单位，哇，咁啊2,000,000一个，买四个8,000,000，经纪出边俾四只佣，8×4=320,000，咁啊拆35%就分钟成100,000落袋啦，咁样，即系有啲咁嘅好多啲传奇故事出嚟嘅，咁所以咧，你见有啲嗰啲经纪咧就会去即系打交啊，即係差唔多好似咧黑社會，好似黑社會爭地盤咁樣。 所以咪好似生化危機咁咯，圍住架車。 係啊，追車嘅。 圍住架車， 越靚 我係客。 係啊，個個所有咪因為咧，你唔可以怪得佢嘅，因為裡面咧其實咁依十幾二十年來咧發生過好多嗰啲叫做傳奇故事嘅、因為咧聽到嘅人咧，你覺得哇匪夷所思，點解咧？ 始終咧都係燃起咗你人嘅貪念。 系啊，因为咧有即系好多人觉得哇，喂，中午毕业出嚟乜捻都唔识，哇，俾你留到个客咁就发达噶咯。 好多时咧，嗱，香港地产就真系搵到钱啦，即系有啲经纪，但系当然其实好多都搵唔到啦。嗱、所以咧，你中呢啲故事嘅人咪会中传销咯，所以 冇错啦。嗱，咁啊， 一话俾你知，呢啲全部口耳相传嘅，咁啊传奇故事。傳多兩傳，邊個又發一大、 通常係咁嘅。 邊個揾三球啊？咁你又信咯，你又禮啦。 唔係個玩法就通常係咁嘅。佢永遠咧就會將一啲勵志故事攞出嚟同你講。 係啦。 啊，掂啊！呢、這個你睇幾年就做咩鑽石啊？咩寶石級啊？嗰啲咁嘅嘢。 都好熟行。嗰啲咩工匠、工頭髮子 啦。係啊，工匠啊，係 啦、 做白匠啊。 一定係講呢啲古仔嘅。 係啊。 同埋咧，講呢啲嘢點會有動力啫？ 同埋咧，佢哋個玩法咧就係、是、又係玩環境嘅，就係氹咗你上去先，然之後整個咁嘅簡介會， 一堆人咧就圍住你，就俾你走，落閘放假。 一開始咧就揾頭先我講嗰啲， 佢成功人士，成功人士出嚟 sell 話俾你聽啦，我而家千金大銀，我手上大隻外幣，你睇120,000。 係啦，先咁樣先，然之後咧就小組討論咧， 係啦。 跟住咧就開始小組討論，然之後咧就開始圍啦。 係啦， 咁啊等你咧落答。 係啦， 啊呢啲唔少嘅呢啲嘢。 咁啊，我再講多個故事俾大家聽。啊，依個講緊2003年。咁啊有個咧一個叫做咧嗰啲又係佢啱啱畢業嘅冇幾耐嘅肥仔做地產嘅喺利嘉閣，咁咧就企新盤啊，企喺皇馬角度嗰陣時嗰個叫做富豪海灣啱啱開，咁佢其實喺嗰度咧其實係冇生意先俾人罰喺嗰度企喂蚊嘅啫，皇馬角度啊，係啦，喺赤柱皇馬角度喂蚊，咁啊點知突然間咧有個阿伯走埋嚟問佢，係咪有樓賣啊咁樣咧？咁佢咧就話係啊，帶佢去睇樓，哦。呢、這個阿伯咧就係台灣頂泰豐，當時一買十幾間富豪海灣，4,000,000一間，咁嗰度咧當時富豪好似俾三隻定四隻傭，即係120,000至160,000一間傭，咁佢十幾間咧就據說咧就上訴就上到2,000,000咁講，即係呢個都係 當時存啦嚇，咁個肥仔一夜之間咧就袋咗幾百萬落袋啦，咁咧就變咗咧，當時好多人就講：哇，發達啦，好易做啊！一好彩，咁咧自此之後咧，逢係啲新盤都打交嘅，因為咧個個都希望係下一個嘛，個個都希望係下一個嘛，係咪？咁所以咧，因為裡面好多譬如你即係間間嗰啲行都會講呢啲故事嘅，令到咧你有個推動力啊嘛。去搏命嘛，打交得狠啲噶嘛，出九陰白骨爪啊，嚇、啊，跟住又出 你識咩九陰白骨爪？ 係啊，沙波龍爪手咯。咁咧，所以咧就令到嗰啲經紀就好勇武嘅。啊，咁啊講，但係咧頭先阿 Johnny 呢啲咪邪教咯，所以咪就係、 是、誒，即、 係用方法 又唔能咁講嘅。 去 motivate 你， 咁咪保險公司都係咁嘅啫喎。 去追求一啲不存在嘅目標， 唔係唔存在， 叫你勇悍去打交對面啲人。 存在噶， 我唔係噶， 都係存在噶。 對面啲人存在係嘛？ 唔係啊， 嗱，敵人存在噶， 敵人一定存在，目標一定存在啦。講翻另一個行業，有個地產都係噶。咁啊，有個咧叫做咧，如果做保險咧，大家都會聽到個名叫黃偉慶。咁咧，佢咧就叫做人稱黃白，就係、是、AIA 一個傳奇嘅嘅。 係你講開保險真係仲離譜。 係啦，傳奇人物嚟嘅。咁咧，佢喺銅鑼灣嘅寫字樓咧，嗰個區咧叫成功區。咁要黃白養馬嘅，又係馬主嚟嘅，亦都養馬嗰只馬，亦都叫成功區，不過係一隻馬嗰個區嚇。咁佢個區咧就係叫成功區。佢當時咧旗下咧係有一條貼，基本上你好似喺中國城咁樣嗰條貼，個個都係低胸裝嘅靚女，全部都唔過三十歲。 佢做咩生意啊，大佬？ 賣床單。 哦。 啊， 大把啦，講白啲就 梗係啦， 即係有幾分知識嘅。不停咁有客， 仲有好好生意，成日開大單，啊、又唔見佢翻工，朝頭早從來都唔翻工嘅。 仲有咧呢班，即系咧呢啲咁嘅，即係小心騙。即係呢個我哋成日呢個節目就係提醒大家揭穿社會真相，提示大家小心防範，係咪先？喂，佢哋好醒噶，佢哋嚟見你，跟住轉頭又講電話。哎，我有第二個客啊，叫你唔好出聲住，我又講緊，即係咁噶嘛。佢有冇真係客？唔知喎，你鬼知啊？係咪先？ 可能嗰個係大耳窿嚟啊！五家產，你快啲還錢啊！哦，阿陳生係嘛？唉，得，喂，後邊嗰個屌緊佢咩陳生啊？屌你老母還錢啊！唉，得，我轉頭就 send 份 proposal 俾你嚇，咁樣佢以為好似你即係買保險咁樣啊嘛？你點知啫？係咪先？咁啊嗱，一個做地產，一個做保險，一個做以前做嗰啲外匯啊、炒金嗰啲都係嘅。都是一樣的，溝老細，溝個客，咁有啲嘢溝上床，咁啊嗰啲所以叫床單咯，係咪先？咁啊好多嘅，我哋所識嘅好多嘅，即係反而地產咧就有啲有啲冇，即係當然咧，你會話啊，我買個鋪兩億好啦，我同你上床上一次床俾單嘢你做，好少呢啲咁嘅嘢嘅，係嘛？喂，你去包條女啊，包成間廳都唔使咁嘅錢啦。 冇呢個，我諗發生喺保險行業多於地產。 係保險多嘅，我哋即係都。 你自己上去睇開，打開個 list 睇下人哋嗰啲 top sales 係啲咩人，你都估得到啦啲嘢。 哦，係啊，係啊，你睇個樣睇得到嘅，有啲比較外貌都比較討好嘅嚇，通常都你好少見到啲。 差日打電話嚟咯，搏 Q 咗個電話。 唔係啊，你好少睇到咧嗰啲百兩金啊、趙全嗰啲咁嘅款咧上去 top 做 嗰啲咧，冇 得做 嘅， 冇得做啊！ 你睇下報紙咪成日出埋一堆相嘅，係 啊，靚仔靚女嘅，通常靚仔靚女嘅啦， 娛樂圈咁咯， 係一樣啦，即係其實大家都一樣，因為咧即係。坦白講，香港好公理嘅社會，笑貧不笑娼，係咪？咁人哋揾到錢，係咪先？ 係呢句真係講好耐，你講啦。 喂，啱啱咪話有個港姐前港姐，唔知第幾名啊？早幾屆嘅第幾名？ 第三名 係嘛？就話咧嫁佢廿六歲，今年就嫁咗俾一個咧66歲嘅呢個叫做澳博嘅高層嚇。咁啊，有啲人就話哇發達咯，中六彩咯。老實講啊，你錯啦。有啲網友，我直接話俾你聽，你錯啦。因為66歲咧，好後生嘅啫，好 young 嘅啫。15年之後，你呢個港姐41歲，人老珠黃，佢81歲，年青力壯，揾過第二個都係26歲嘅。我話俾你聽， 係仲繼續溝緊女。 佢啊，話俾你聽啊，5年 會賣落去跳舞，仲係嘛？ 唔使講15年，5年之後佢先71歲， 好開心啊！ 嗱，5年之後 都好認同 嗰啲話，唔係啊， 你唔係。 我諗起另外一個例子係唔認同嘅。 哦，你講下。 冇啊，咪有一個咪又係啱啱當選咗冇幾耐，跟住就同一個會計師嘅高嘅合夥人即係結婚。點知冇幾耐就死咗？ 哦，嗰個唔同， 嗰、那個係標美會吧？嗰、那個翁江培，你係講係嘛？哦，那個五姑娘啫，唔好講人哋啲話人哋啦。五姑娘唔係裝豬凳嚟嘅，你諗下佢嫁俾連錦鴻係咪連啊？唔係連錦鴻，連乜乜啦？嫁俾嗰個連乜乜係一時間醒唔起，嗰個都冇死，嗰個都冇死到，姓連嘅，嗰個佢老公係姓連嘅。是吧咪又系冇死到，而家咁健康，所以五姑娘唔系汤猪蛋，咁啱姓翁嗰个唔好彩啫，系咪先？嗱，我哋讲翻咧，呢个叫做港姐吓，廿六岁，喂，五年之后啊，佢老公七廿一岁，喂，仲可以去蒲啊，又沟翻廿六岁，你老啦，你过咗五年嗰、那个保养期过咗啦，你三十一啦，哎呀，我沟紧嗰个又廿一咋，下次可能仲后生啊，廿一咋。 我呢个节目其实得罪好多女性听众，我 系啊，即系我讲啊，即系如果你觉得。啊！佢六廿六歲，我廿六歲。唉、哎， 所以我哋每次網聚都係全班男人走出嚟。 唔係，即係我哋講真話你，因為咧好難得人哋講同你肯同你講啲真話嘅，因為咧真係嘅男人好撚衰嘅。到佢八十一歲，佢都係中意廿六歲嘅啫。到時你四十一，佢又唔中意你噶啦，係、欸、咪？ 因為我睇網上有一段嘢講話男同女嘅分別咧。 係啊，你講啊，我知道你想講乜、哦、我已經知 啦。有一個咧就話廿歲，咁如果女嘅咧就中意啲僆仔啦。跟住你又咩卅歲中意啲事業有成，四十歲中意啲乜乜乜乜咁樣耐咧？即係男咧就係佢廿歲， 六歲啊中意嗰十八歲嘅姐姐，啊、到佢廿歲啊中意十八歲嘅少女， 去到九啊歲， 九啊歲都係中意十八歲。 但係結論好過癮喎， 大家都 係 係啊， 結論好過癮喎，專一就係男性係專一嘅， 好專一嘅 都係廿歲。 喂，由六歲去到九啊六歲都係中意嗰個年齡嘅啫， 我全部都好專一㗎，我淨係中意靚女 但女人就善变，因为佢一路变紧啊嘛。 唔系女人唔系善变，女系接受现实，系随住嗰个叫做咧，嗰、那个叫做嗰件货物嘅保质期过咗。 系 咁，所以咧 叫 将货就价 depreciation 啊，呢个叫贬值啊， 折旧啦，或者 折旧 折旧啦， 折旧 系衰。唔系啊，真系呢、這个唔系我唔系话乜嘢，系真系咁嘅香港。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啊，外国都系咁嘅外国。是不是全世界其實都是這樣，因為呢男和女的分別呢就是男人的生理結構是遲熟，女人的生理結構是早熟一點的，所以呢大家同年紀你很難得那個叫做什麼那個馬克龍和他那條女六十幾歲那個大概成三十年那個他的老師來的嘛， 是啊， 喂他保養得很好的，那個一點都不像六十幾歲的，那個看個樣子好像是老過誰說Donald Trump 的老婆少少嘅啫，保養得好好噶啦，麥克龍個老婆。 尤其是白人咧，係好難保養得咁好嘅。 係啊，你見希拉里老到咧，係咪已經？其實佢都算保養得好 嘅。七十歲嘅啦。 係啊，佢都算保養得好啦。你諗下，克林頓當年同佢一齊，喂，好多香港嘅即係嗰啲叫兩公婆咧，我識得有個朋友四十幾歲，我哋成日鬧佢啊，你撲街成日去滾。當我見到佢老婆之後咧，我開始原諒佢。 哇係！ 啊！咁大镬！ 系啊，佢老婆咧， 大镬！ 佢老婆咧，大家真系会得罪人，因为咧，你会叫伯母，唔好意思叫错咗，因为佢个老婆个样真系好似佢老母咁样啊，系因为大家真系噶，因为女人其实系真系唔襟老嘅，生完仔之后咧系零舍老得快嘅，咁当然系有，当然而家有啲叫美魔女咧，就比较保养得好似罗琳五张几嘢系嘛，都就仲系沟靓仔系嘛，咁。但是很少數嘛，通常一係咧生理結構 大，我哋個節目入唔到屋嘅就係咁，啲人屋企聽聽下咧，即刻扭翻細聲， 有老婆 驚老婆聽， 有老婆喺度扭耳仔啦，你個冚家產聽咩節目啊？ 扭耳仔鬼過你 嚇，聽咩節目啊？你嗰個咩人嚟噶咁啊？跟住唔係啊，我哋去望住啊，帶我嚟啊，我到時去手印呢個 董事賽 咁啊，係啊，仲要俾錢。網聚歡迎入群報名 是不是錢就是少少的，如果你真的想來行空我勸你不好，我們很多忠實的支持者會撲過來的，這樣喂，喂，其實我們這集呢，這節呢我想講小米，為什麼講馬講到你這裡 不要緊，我們下節先講 小米，我們下節先講小米， 這節是講長江泰勇， 哦，是的， 經紀揭示香港地，即係啲人去追尋相信嗰啲發達故事，就唔中呢啲咁嘅陷阱。 係咁啊，另外咁樣講，呢啲咧就唔限於你頭先講嗰啲行業嘅。 其實好多行業都有嘅。 另外咧，有啲冇錢收，仲要自己俾錢出嚟嗰啲運動嘅人都係有嘅。 乜嘢咧？例如 簡單啫嘛，你我嗰日 即係去呢日去七一遊行，你就會見到噶啦。 哦， 就成班咧就着住呢個黃色 T 恤喺度乞緊錢嘅時候咧，就有一張二拉架拉起咗，嗰條友就着住西裝骨骨咁喺度，就喺度籌錢嘅。 哦，咁啊嗱，因為咧依樣嘢咧其實係過咗氣噶啦，佢而家冇辦法再行騙噶啦。但是呢是的确是有的，因为呢要你有一个故事才可以呃到人家落搭的嘛，是吧？咁我哋嘅节目嘅主旨呢就是专门踢爆嗰啲呢虚假嘅故事呢，就令到大家呢就上当机会少啲。 冇错。 因为我哋身边遇到太多呢啲嘢，而且亦都见到好多人落搭。唔係淨係呢個故事㗎，有好多嗱，嚟緊我哋又慢慢有機會分享一下咧，唔同行業咧嗰啲叫做咧 千局 傳奇，其實就係千局，講穿咗就係個千局。嗱，因為咧千局香港咧係真係好多嘅，咁但係咧 老千都好多， 慢慢咧就翻翻咧就大陸就多過香港，因為以人口比例計，咁人哋十幾億人，咁啊人哋嗰個腦有時諗到好多古靈精怪嘢，香港係匪夷所思嘅。你諗都冇諗過，嗰陣時我睇過一個新聞，喺銀行啊，扮係銀行咧就做咗啲假帳，跟住咧呃嗰啲。 銀行起咗出嚟啊嘛。 唔係啊，呃銀行信貸轉頭咧調包咗嗰啲文件，呃咗銀行九十幾億啊！跟住咧喺大陸咧好多年都冇事喎，依個真係好神奇。 啊，另外一單咧、就是， 有機會我下次即係同大家講下。 另外一間咧就係扮銀行分行喺度整喺。就整個鋪，整個分行。 哦，恒生銀行，因為恒生銀行提款，嗰啲叫櫃員機，只能夠存錢嘅，冇得提款嘅。 整存錢機啊！ 存款機係啊，嗰部機咧只能夠存款，就係冇得提款嘅， 亦都冇得查詢結餘。 另外咧，就有一間直情係假嘅建設銀行，就可以喺一間鋪頭係租鋪啊，租咗間鋪頭出嚟開建設銀行係假嘅成間。 成間都假㗎， 成間都係假嘅。咁喂，以前有套電視，有套電影啊，唔係電視劇，好耐之前啊，係鄧光榮同余曾，哇，好撚舊啦！我諗大家記得嗰出戲叫咩名咧？提翻俾我，話翻俾我聽，就開咗間假嘅投注站，大家喺度收賣投注，即係開投注站啊！咁啊，好多人嚟投注啦嘛。咁後屘咧，有個借款車咧經過，誒，依度有間投注站未收喎，賣去收埋，跟住咧，結局我唔記得咗啦。如果有邊位網友睇過呢套戲嘅咧，麻煩話翻俾我聽。有套咁嘅戲嘅，但我太耐啦，我好細個睇， 唔使搞投注站啊，大佬！你喺茶餐廳賭波收外圍都大把啦。 喂，而家好多啊！我嗰啲人即係多到不得了啊！ 嗱，記住啊！嗰啲啊，真係同嗰啲就唔係好似上次我講係呢個正經嘅嗰啲咧，就收傭嘅。呢啲係同你對賭嘅。如果佢對賭輸咗嘅話咧，你係揾佢唔賭噶，分分鐘。 哦，咁啊，呢啲除非你唔好個注碼冇買得咁大咯，冇人叫你整。 冇買波膽中百幾倍。 係啦，你冇幾 廿萬買， 中佢一百幾萬，實走佬噶。我真係買少少就會。喂，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啦，下一節翻嚟講小米啊。